好啦，本来以为第一 part 应该讲到 Commit 第一日，我仲未入 Commit 嘅。 即系我哋唔系刻意拖稿嘅，但系真系，即系你话新手第一次去，真系会有多少少嘢会觉得。 零日木嚟嗰个你都可以叫 Commit 嘅，啱啱都讲过。 前夜祭咯， 系啊， 你可以真系当前夜祭嚟，佢系而且佢实际上系 Commit 嘅延伸嚟嘅，所以呢部分你都系 Commit 嘅。 系啊，即系我哋顺利入咗场，咁但系其实入边咧就真系唔系即系冇咩嘢行咯，个感觉系真系冇咩好行。 其实主要系睇下佢啲真系佢企业摊佢卖嘅 goods， 同埋系睇下佢又做咩宣传，好似 S 咁样，佢就喺嗰一日度就喺度派佢Gear87嗰只预备会出嘅新作嘅宣传小杂志，咁就系、是、其实系睇啲嘢咯，咁就其实就真系。再唔係就真係睇 cosplay 噶，真係冇乜嘢好。 即係有啲唔難理解，就係點解會其實多人睇呢個節目，真係即係你話四廿檔左右，同埋佢又係本身商業 turn 可以賣嘅，真係有限咧，真係唔多嘢。你話變咗要話有啲咩特別，真係唔多。 好似你真係其實係衝 goods 咯，去到純粹。係 啦，即係當然即係我哋可以衝住啲某啲人氣女角啦。 我唔知點解有個會一行啊， 即係人氣女角啊。 我都係學一句靚就得啦。 係啦，即係人氣女角一行。 個故事已經大爆死㗎，其實。幫我離題啊，呢個。 其實冇離題㗎，即係。 需要喺度插佢嘅，其實。 即係我哋唔需要喺度插佢，但係其實咧，我哋講。 翻屋企都會插佢。 未必啊，冇玩过只 game 啊，咁咧，然后即系我哋嗰时见到一行，跟住咦咁，我哋第一次见到一行喺嗰度，我哋唔系 CM 见到一行，唔系 CM 见到最后面，我哋喺电器外就见到先嘅。跟住好啦，但系其实我觉得咧个虽然个 function 唔系太多嘢行，即系好似阿哈利咁讲，可能影下女女啊，睇下啲签名版咁，但系其实咧入边有嚿嘢咧，我觉得几得意，即系因为我主要打商业嗰边，我主要系睇每 game 嗰几间嘅。咁今年呢個 Galador 就冇咩特別啦，咁但係另一間我唔係好熟叫 Twinkie Potion 嘅呢，佢又整咗一嚿呢 你可以有個模 即係呢嚿嘢呢，如果大家有睇暗殺教室應該覺得好似係小律嘅，即係嚿好似小律嘅物體擺咗喺度，如果行過嘅時候佢真係出聲我呢站 梗係有個 cosplayer 喺度扮妹妹㗎， 系啦，跟住我系谂，咦，咁依家啲科技都几得意啊！ 你一定系冇睇新闻，最近系有件嘢系用全息立体手写做咗嚟添，即系YouTube 度掟一个广告嚟，件实物仲未出嚟，真系类似900多万年前，类似艺春菜嘅物体，但系佢用全息投射射出嚟，喺个盒。 系啊，我系讲紧佢就系成个机台啊嘛，我就要讲佢成个机台。 你个机台嘅可以 high 个 mon 度嘅。 唔系，我知啊，但系呢个都净系一个平面嚟噶嘛。我讲紧其实而家嘅科技已经可以去到一个全息立体投射出嚟噶。 系啊，即系变咗做系除咗呢啲少少搞怪之外咧，真系唔系话太多嘢睇。 你真系当佢系一个可以节省到你入去睇企业摊嘅时间嘅嘢。 系啦。 但系你因为呢度入边纯粹系 girl game 嗰边啊嘛，非 girl game 嘅企业摊你都要入场睇咯。 系啦。 但系嗰类咧，通常第一时间排嘅时间短、第二就系、是用嘅你入边睇嘢嘅时间都少咗，都少啲嘅，所以就。主要是那间，如果你觉得三日都不够用的，就要用在这里。 差不多，其实我们九点钟进去的，都未够十一点就走出去。 我们十点零钟就已经可以摁摁脚行出去，下午准备行中。 因为 Commit 前后都是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节省入面哪怕一分一秒的时间。其实这个就你可以说我这些孤寒要用尽时间那些，但是我觉得你这类东西都是，因为所谓的零日目，所有的四日目做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都是为了这个节省入面正式一至三日目入面所用的时间。所以我是理解不到只是去第三日那些人。OK 啦。 然后我都是因为去完电器外祭就决定了虽然当可以放弃反而我会放弃。行完电器外祭就觉得不就是这样咯，不外如是。 结果是不是估错了呢？ 我没估，其实我是估错了一半啫。咁但係我嘅決定，我係後屘諗返呢個決定冇錯，雖然而家唔值得去先，真係冇咩特別嘢行。 即係我都係同我都係同一個結論嘅，不過原理就唔一樣嘅。 係啊， 即係個原理就講咗好多次㗎啦，其實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入面嘅嘢炒極咪一個得。 係。 俾個 cheap 你好未？ 即係我 就係一個 cheap 咁大把。 即係我就唔係價錢入手嘅，而係自己行過一個類似嘅物品。 我錢其實最重要係因為你錢可以買翻時間。一有係啱啱講個原理就係你要換翻入邊嘅時間點啊？ 你咪食出面嘅炒价去悭翻你入面排队嘅时间，咁咪都系偷时间啫嘛，一样都系偷时间嘅动作嚟嘅啫嘛。即系相对嚟讲，企业摊你最多系食个三倍，咁了不起，咁我相对嚟讲啊，我用钱换时间嘅效率会高啲。咁我以我紧有限嘅金钱可以换到嘅时间会多啲。 咁 系讲紧呢样嘢嘅啫。 咁唔够钱点算？ 嘛？唔够钱你就咪去啦， 废话嚟。 即系同埋佢嗰本所谓千零英嘅长口，我觉得其实 O K 买一个 名屈嚟嘅，其实但系就入边你当漫画集咯， 系一嚟可以当漫画集，咁同埋你中意睇啲访谈可以睇埋，即系我觉得其实千零英佢你当系俾佢赚咧，呢、這个我斗得抵嘅， 唔系算系你当系一本有靓画嘅杂志咯， 系咯，同埋佢今年又有呢个七美奈流帮手画。呢、这个特典开铺嘛， 唔系佢成，唔系佢经常话嘅佢 系啊，即系咁啊，我顺手买埋，即系我觉得呢个系 O K 嘅，系啦，咁就即系呢个电外制其实就唔算太多嘢去。 虽然听到呢度，大家呢样件都系玩开 Girl Game， 所以对电器外制比较大兴趣啲。如果冇对 Girl Game 冇兴趣嘅话，电器外制对嚟讲基本系废。 其实唔玩 Girl Game 呢档嘢，呢、这个 event 可以 skip 咗佢咯。 系啊， 所以我从来冇留意过， 所以先咁少人去啫。 系啊，即系所以令我哋另外四位团友咧，佢哋唔系问我哋。有咩行动佢直情係 skip 咗一样嘢佢哋唔理呀、 啊。即係唔考虑嘅。 唔考虑提都冇 Q 提到佢哋。 咁我哋正式出发啦。 我哋终于正式出发啦。咁咁就基于。 先讲你哋第一日系咩组先。 始电。 始电。即係唔系始电嘅始电啦，因为你住收高地马。你住高地马场系做唔系搭唔到有力丁线。 始亦有限嘅咩。 係。 我哋系银海线过去我哋嗰时。 係啦。即係我哋。 你等到山手线开就蚊到饭啦，还得你哋第一日玩嘅快 车。山手即係山手线即係我哋大概系预四点起身到，咁然后因为其实我即係我就起唔到身嘅，咁我叫哈利踢我落床嘅。咁就由佢踢我落床，咁大家啱啱好讲到山手线去即系大旗转车嗰个第一班车林海线第一班车。 咁、如果系山手线内，咁最如果你真系去到林海线咧，咁嗰个仲系点讲咧？嗰、那个系第二始电咯。 第二始 电。林海 线 嗰度 慢咗十定十五分钟。 系啊， 林海线嗰度就差唔多系五点钟开车咯。嗰度其实我哋就系第一班车嘅。 我哋第一班，但系其实所谓第一班，但系我哋去到其实都要等嘅，即系我哋去到上咗车，我哋都要等几个字佢先开车噶。 跟住就越嚟越多人咯，多你唞氣都唞唔到。 因為好簡單嘅就係，啱啱我成日講流量工程，其實最終目的都係去新牧場。新嚟，如果大家你有睇過條線就知噶啦，由大旗開始出發，去到國際展示場個站，其實好幾個站嘅，即係個車程仲有段時間嘅。新牧場咧只係武濱好似一兩個站啫，就到有展示場啦。佢哋其實係兩頭同時出發嘅。咁實際上咁肯定係新牧場邊快少少嘅，所以你哋個始電咧係慢過嗰一批嗰一架車嘅， 係啊， 所以你哋會辛苦咗咯，會因為佢哋最嗰班車最後邊嘅人，你都會早過你哋最快嗰個咯。 哦、係啦，咁就變咗，即係咧嗰下我哋都仲未知點解佢話會辛苦，跟住我哋上咗車，即係上車嗰下仲 OK 嘅，去到下一個站，下一個站我記得未到天王洲嘅，下一個站出邊係講緊。我唔想数出面嘅一个人啦，即 系直情系讲紧系你系五点钟大嘅，系搭紧一班唞唔到气嘅车，仲逼过系鹅湖过关嗰个仲。 基本上简单讲咧，要形容下咧，就系讲紧你可以放开你双脚， 系 你系唔会跌落地嘅， 系啊，即系啲人系。 你系凌空夹住咗你， 但系如果你跌落地，你嗰下就即刻人踩人就钉盖噶啦， 跌唔到你落地。当然啦，如果你真系落得到地嘅话咧，就会好卵大镬。 系， 但理论上系落唔到地，冇可能落到地。 系唔可能，佢系冇空间俾你跌落地，你放心啊你。 人夹人去玩一百米赛跑， 即系你想象下，其实现实中咧晕低咧，真系唔系咁样，嘣一声咁样，好似成个角度咁样讲话。其实通常系咁样垂直攞低啊嘛。 系啊。 但系都你要曲膝，有个你个人大概会前后阔咗一倍嘅。所以咧，嗰度系密度，你根本就冇呢个空间俾你跌落去。当你双脚一软嗰阵时候，其他人就会夹住你，喐唔到。你依然系夹住你，所以你系理论上你系跌唔到。 唔系，其实应该咁讲啦，坐个翻工时间山手线咧，都知道要咩情况噶啦。 哦，其实香港北运都一样。 唔系香港咪咁严重？ 有香港最逼嗰阵时系可以咁严重，不过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系日本人咧系惯咗逼入去，而香港人系好叫中意企咗喺门口就唔肯入去咁解啫。 即係佢哋逼還逼，我覺得即係佢即係玩一百米賽跑係危險嘅，即係佢老鬼咁鬼砸佢，你衝上去。 佢直情係出去嗰下係啲人係跑上去，好似直情嗰日係見到佢報咗話係部升降機都俾佢跑到壞埋。 即係真係好誇張，但我見到佢哋咁樣跑法，其實都有秩序出咗嚟。即係當然大家向同一個方向啦，咁唔會有啲咩太大問題。 咪網上事實入邊講嗰只咯，快啲跑，唔係跑你唔跑會俾人踩死啊！唔係講笑嘅。 係啊， 即係有少少誇張，不過你唔跑真係會俾人撞低，俾你卡嘢，跟住死你唔會死嘅。即係雖然蘭桂坊啲人都咁樣死嘅啫，其實即係好認真，你真係你跟住嗰日可以玩完㗎。係 啊，佢就 俾個數據大家啦嚇，香港最滿車嗰陣時咧，大概滿員係 120%。你冇問嗰 20% 邊度走出嚟啊？冇問你咁天真嘅問題。咁而呢個日本喺高峰時間大概160幾嘅可以去到160幾%，即係架車定完放100個人，入邊塞咗160個人。即係你可以自己想象下是什麼情況啦嚇。咁、而佢哋搭嗰陣時嗰一班車咧，都係咁嘅情況嘅。 係啊，即係真係 你哋算好彩㗎啦。 地獄嚟嘅， 夾唔到上，有人夾唔到上車嘅。 啊， 有人到咗㗎啦。入唔到就入唔到，唔好意思，入边人唔系唔想帮你，真系帮你唔到，唔系香港嗰种自私精，佢哋真系帮你唔到，入边真系支沙甸鱼都接唔入。 系啊，咁系咯，咁跟住我哋即系逼完呢个人激人事件，跟住我哋就当即系玩一百米赛跑冲出闸，咁出去出闸啦，咁因为我哋 唔好意思，跟住就系长跑， 系跟住系长跑，咁 其实嗰度我都见到都几危险啊，因为咧。因為日本嗰啲列車嘅冇嗰啲月台係冇幕門噶嘛，佢哋直情係講緊係行到係差唔多就少少就會跌咗落去嗰種，其實嗰陣時都有啲驚嘅，其實 外人睇落會好驚啦，但係其實我行落去就冇乜所謂，你好安心，你係唔會跌落去，而且我另一個安心就係、是、我就算我他媽咧跌咗落去，我就唔信我有事。 當然啦，嗰、那個高度你撲落去最多咪。 个月台几十件职员响算冇人望到你，然后咁停架车。 啊， 即系当然你唔可以太大安置，跳一跳落去体验一下。不过就系话咧，其实你跌落去都冇事嘅。 系跌落去都冇事嘅。咁出去玩长跑，咁因为我同阿哈利两个分开行，佢向住个企业摊进发。 我系西莞啊，佢系东莞。 系佢西我东嘅。咁佢西嗰边咧，其实就。即係你西嗰邊其實係咩警方？ 我西嗰邊為佢出去指示嘅去，一日有職員指示嘅去坐啊。咁就我差唔多坐嗰陣時就係、是、都係5:30-6:00到啊。咁就真係由呢個天黑結望住個有名係天光，好似朝聖咁樣咯。咁就同埋差唔多係去到8:09左右啊，就開始條隊先開始喐。咁中間其實就係你可以去廁所啊，即係拍大膊頭，佢同你看住啲嘢，咁可以去廁所，亦都可以自己周圍出去行下咁樣。咁我去廁所嗰陣時咧，直情係恐怖到係話咧，男廁都要大排長龍，排成幾個字嗰種，即係出即係咁大個人係第一次見到一樣嘢。 其實因為好簡單，你諗下當時嗰一刻當然冇50萬咁多啦。一日十幾萬咧，其實有幾萬嘅同你同一時間逼喺一個咧，其實係唔遇咁多人嘅地方度，而佢哋都唔可能為你一兩次嘅 event 去擴建嗰啲公共設施嘅，所以咧就變成你臨時廁所都係要排噶啦。所以 簡單嗰句就係飲少啲水。 呢個當然有啦。 非常必要的時候，咪自己諗，咪即係男士就好簡單嘅啫。 攞著咪得咯。 咁就其實 我都唔想講到咁白。 有一個同呢件事完全冇關係嘅方法就係花蟲。話説喺揸大馬拉松，我今年全馬即係凍到阿媽都唔認得，又狂風暴雨跑啦，跑到去派出即係上高公路嗰度就係、是，哇！一齊淋花，何其壯觀啊！幾日個男一齊喺個花叢一齊淋花，原來連馬拉松都有嘅，呢個係香港馬拉松一個好有趣傳統嚟。 香港馬拉松啦，好多地方都會。但我想問翻就係、是，老師話用樽啊，咁如果斟翻滿你個兩滴樽啊，咁樣 應該冇得到咁嘅地方。 好多味喎嘛，我自己去出，我咁啲 K 通常都係朝頭早喺旅館度去曬啦，清搞清曬啦，跟住去到嗰度，我盡可能唔飲水嘅。 啊 即係我係飲水就只係因為你嗰邊乾燥，我補充翻必要嘅水分，流失咗嘅水分。 避免咗盡量飲少咯，即係例如最多一罐可樂咯。 因為你唔飲嘅話咧，其實就真係會有機會脱水嘅，即 係未去到咁。 未，唔係通常嘅情況就係、是。一罐可乐或者系一即系自己计到情况嘛，因为就系会用大把水、大把嘢饮，就好多人买咗，又即系嗰时买咯，但系唔好就尽量唔买水。 啊，到底边个去卡 commit camp 去排紧队买唔到水，然后要嗌救命啦吓，即系随身一定要带嘅。 就有咪咁，我 即系带支力保健或者补抗力咯。 啊，咁同埋就佢，我就系差唔多系坐低嗰阵时就系、是。食包咁样咯，因为其实都冇时间食早餐噶，起身嗰阵时 候。啊，正常咯。 我就饮啲水啊，食啲朱古力，补充啲基本营养，跟住我就入去。 我系靠呢味。 系啊， 即系又唔好饮住，谂住不饮不吃不喝咁样去撑。 咁就唔会。 即系靠意志力咧，你撑一日可以，撑两日可以。 我哋食早餐嘅，一定食早餐，一定食咗早餐，但系去一次一定去一次咗先。大嘢你去咗大先，因为少啊简单，周围温度啊少嘅话，你羞耻心够嘅话，你都得噶。即系水分咁，最紧要就系食饱早餐，呢、這个就系一定要嘅，呢、這个系坚持嘅。 其实买个饭团之类嘅，因为你有无限多嘅排队时间，排队咁你一路其实排紧队，就算对行对个行，你都食到嘢噶嘛。咁你嗰啲时间冇啦嚟玩手机咪得咯。即系你记得你咪买个包，咁我几时行，咁你见又唔系好又有几肚饿啦，咁咪攞嚟食咯。即系叫做呢方面就比较简单啲，因为最主要系你有大量嘅时间嚟，你系企喺度包到。 即系 其实我谂嗰阵时咧，因为佢本身有附近有便利店嘅，我谂其实嗰阵时你同隔篱左右讲声，我谂你去便利店买个早餐都得嘅。即系我就咁以我现场观察，我系 冇错，而且你附近啲便利店，你望到其实好几壮观，嗰啲嗰啲叫咩啊？啫太空包嗰啲啫喱啊，即系用吸嗰种一包咁嘅啫喱咧，即系可以冻一餐嗰啲咧，话唔知几多卡路里冻一餐嗰啲咧，系摆满咗成个便利店，系成个便利店， 系 所有架上面都系摆呢啲嘢， 系 即系力保健啊，啲运动饮品啊，啱啱嗰啲啫喱啊，嗰类嘢全部摆满咗成个便利店，即系冇其他货啦，真系。即系其他货咧，同佢讲，佢会喺入边攞出嚟，但系佢系唔会摆喺架上面，架上面全部都系，而且你觉得咁超壮观，唔好意思，佢卖晒，系永远系卖晒，系唔够数，系好懒恐怖。 系咯， 嗱，讲翻你排入到去啦，排队排咗边度先？你自己排嗰啲排咗。 最戇居嘅， 系快要你， 俾人笑咗耐嘅。咁就嗰阵时就入去，嗱，我十点钟入会场，咁就开始冲啦。咁基本上都系睇地图冲去 lift 嗰档度，但系去到啊，发觉原来佢系唔系队尾，即系咁我去搵队尾啦，搵队尾搵到去十点半，咁我最尾咧出即系跑出去。沿住條斜路落去，最尾喺個地下停車場嗰個位先至停低。我真係其實嗰下咧諗緊，放棄唔放棄，咁結果揀咗唔放棄，結果我就由呢個十點半就開始排到成兩點鐘先出，唔係成一點鐘先出嚟，咁係變咗係冇咗成兩個半鐘頭。 寶貴人生冇咗兩個半鐘 啦，係啊，冇一半嚟。 呢個係個決定係。超錯， 但 係依腳嘢咧，就是、我自從當年幫朋友排呢草拔之後，我係發毒誓就係、是、以後商業館任何嘢，我係絕對唔會幫佢排嘅。你唔好問啦，俾幾多錢都唔排。 但係反而有啲譬如 MPB 啊嗰啲又我見到幾 買係冇問題， 唔係 排 係 一回事。 剛剛就係幾隻大手，即係泰滿啦、啲草拔啦、Softo 啦、Lift 啦，依預咗佢排半日嘅話咧就。几多钱都唔收， 唔系你唔系仲排咗垃圾下咩？基本上最乱大镬嘅你排晒啦。 唔系垃圾，我只排垃圾行咗次，只排垃圾就埋呢组物质。喺两间之后我决定又唔排。 冇嘢，但系你最大嗰两间你排咗啦。 喂，但系其实我翻嚟想问，因为今次因为我哋个西馆个行法其实系东莞嗰边咧出咗 cosplay 广场，再楼梯再上去打蛇饼噶嘛。其实以往佢都系咁安排。 系咯， 系其实佢只系因为咧佢系佢唔系同步开放 cosplay 广场。 系， 嗰时咪广场系过咗十二点啊，系嗰段时间系慢啲先开嘅，因为佢早上系最开始系攞嚟消化，攞嚟做人龙缓冲位嚟嘅，系、一路都系咁样做嘅。咁有啲系去停车场，即系做咗佢要搵地方去安置你扎排队嘅人， 即係如果你有經驗嘅話，你就會快啲揾到嗰個指示牌去指示你拱出去。咁其實 Harry 最主要係失策嘅，因為佢真係第一次去啊嘛。 即係第一次。 根本就唔知道個指示牌會放喺邊度。 係啊，就係揾嚟揾去，就揾嗰個西，就係揾嗰個最後面嗰個指示牌。 其實一開始，我相信你現在再去一次，你就已經會揾得到個指示牌。你早咗嗰十幾分鐘咧，其實你係最少縮短一個鐘頭排隊時間。 哦，都有咁誇張。 係，我覺得十五分鐘一個鐘頭已經差好遠。真係嗰句，你有冇見過開場的時候，如果你喺前面的話，你望啲人點樣冚冚聲過嚟？ 點樣一百米賽跑？ 條隊嘅形成速度係快過你行路嘅速度嘅。 哇！基本上我係到排，我喺停車場排完之後咧，後面都係冚冚聲，啲人係行行咁去。後屘直情我見到話上 eChannel 睇到話係嗰個叫做形成鐘了，即係話唔俾人再入去排。嗰陣時係直頭係見到係咁樣嘅， 所以咪話你想象下你呢個密度，你前十五分鐘少前你前面少咗幾多人，你慳咗幾多時間可以？所以點解我從開始就第一就係唔好將時間嘥喺企業攤度，即係你入去買嘢唔係問題，就係入去排咧，除非你有好有決心或者好有特別理由。另外就係講緊唔好一開始就去，因為你第一次去你一定揾唔到，點解呢？如果唔係我舐個嘢，我都唔會喺度你講。 係，即係嗰陣時就 你唔聽我講啦。 因為嗰陣時就我自己唔記得咗啊，可能你講過。因為嗰陣時咧，主要咧係幫人沖啲掛布啊，沖抱枕咁樣。咁後屘晏晝咧係真係叫做冇曬貨嘅。咁反而就啲畫集咧，其實就～你啲布咧冇晒之後咧，其實你行過去就又 嗰條隊係瞬間消失。 你行過，即係你嗰啲嘢冇晒之後，你行過去已經我都會畫雜噶。 即係其實我就係最，即係其實一開始，即係當然我冇特別強調，但我都會同自己啲同伴講，你買乜嘢買乜春都好，一定要以自己為先，唔好理其他人。我自己嘢買唔曬，點會幫你買啲水啊？ 唔係，同人得我講法係。搭单买嘢，买到你幸运，买唔到应份。 系，冇错，有得闲帮你睇下咯，系咁咯。即系我觉得，如果系帮人买而搞到自己嘢买唔到咧，我觉得好事，我唔会。 同埋你，如果你去过，你就会明白边啲嘢系可以根本就唔需要排。咁嗰啲你可以安心搵人帮你搞掂佢咯。 即系良心企业霸主啊嘛，我唔使排得噶，冇所谓。 即系嗱，讲翻转头， 你好彩啫。 嗱，讲翻转头，我 if 我系排 if 嘅，咁我左，我记得我系左边系八月。右邊係國川，咁八月條隊係輕輕含含咁去嘅，然後咧 if 咧就好似一個烏龜賽跑咁樣。 即係八月結巴，即係我係諗，即係唉，真係唉，即係依下咧，即係一定要喐咗喐佢，即係唔可能你即係又俾你咁樣，喂俾你慢吞吞喺度搞乜鬼啫？ 哦，咁呢個就當嗱，真係打好當年啦。即係嗰陣時我已經講，我嗰陣時講就係、是、相信佢有理由相信佢係為咗。做勢去整大條隊，咁就算佢冇呢個心咧，都係講緊企業攤一定係慢過同人攤嘅，因為佢入邊佢仲要打，你唔好忘記佢要打收據嘅， 哦， 即係佢冇交掉收據俾你係一回事，佢入邊嘅收銀機係做緊打收據嗰啲其他動作嘅。 我係見到我係見到佢哋咁樣做，即係我係埋到去見到佢做嘢，我覺得都幾冇效嘅。 其實你就終於明白點解條隊行得咁慢啦。 係啊， 佢應該咁講。佢應該唔係叫冇效率，佢就夾硬抌你，因為佢即係我絕對係陰謀論㗎，就係、是、你咁差多人，你話俾我知咁慢，嗯、因為嗱今年咧啲同人組嗱同人組咧嘅相反，啲同人組就係賣完我跟住賣完我就可以搏殺㗎嘛，我跟住盡早賣完盡早收工㗎啦，所以咧同所以你睇同人組排啲龍咧、 啊、 幾千公里都兩隻石炸曬 嚇，咁、啊、嗱都係嗰句真係有差別嘅，咁你同人組識咧，基本上你個帳目就簡單好多，最緊要係你唔使報税嘅。你只是冇税咧，就影响我远啦。你唔使报税，你有啲企业摊真系我觉得佢真系唔知烧坏咗个脑啊，定系唔够经验啦。你同我定整数价税白，你系咪玩自己先？我系见过咁嘅摊，即系你将个零数价加含税变咗做整数 ，OK 冇问题，呢个系应份嘅。你喺碗場度同我找毫子，我哋叫毫子啊，其實個 yen 個整 yen 啦。你同我找啲叮叮噹噹俾我，真係你真係前世未嘥個時間咯。 喂，朱哥嗱，呢樣嘢咧，我自己經驗咧就係、是、其實好簡單啫嘛，反正就係 全部齐油数，你冇不设找做，冇钱唔该钱，冇钱请你自己谂办法。讲完， 即系齐油数，一些嘢攞完走，唔好搞咁多嘢。 今年美川预备发咪就咁样咯。 我知你好想讲呢样，但系后边先讲。系因为讲紧其实嗰啲 set 好多都系一千、千五、千二，最多系散到尽都系二百嘅啫。即系咁样嘅话，你咪冇啲十 yen、一 yen 嗰啲喺度叮叮氹氹喺度走嚟走去咯。咁你齐油数已经快好多。但系我系见过啲唔识，我啲见过啲噶嘛，真系唔识路嗰啲，真系同你讲佢讲定价一千 yen， 年税一千零八十 yen， 而家一千零八十，嗰时一千零五十， 啲打少啲， 即系真系咁样找钱真系， 呢啲真系想兜巴扯落去，一千二百税百一千二百 yen， 乜而家甚至乜而家都唔会啊，而家通常都系齐油税，因为知道麻烦啊嘛， 有止税啊嘛，但系仲系啊，同埋咧佢要入数，佢要记账，到时要报税，呢啲系冇得漏噶。变成咧，佢哋有啲程序系冇得省略，就会变成真系会慢咗嘅。不过我都有句咧，越跳咗啦，你 系咯，即系讲翻，即系佢嗰边商业嗰边濑嘢，即系我同呢边一啲都唔系真系好多。 不过日木东莞都唔会有太多 尼泊 嘅嘢嘛， 尼泊。 我觉得主要觉得系主要都系你一样情况，就系你第一次去。你唔知个会场点样布置，点样去，你唔知行去边，主要系真系唔知订， 真系唔知订，你唔知道场馆啲摊位啊，即系啲人流安排，最主要系人流安排，即系有时你见到佢东陆到有一条人流直接向后铲嘅，你唔可以跨过噶嘛，你唔知啲人流点安排，你又搵唔到最后尾，喂大佬，即系嗰下我成个系 confuse 咗，冻咗喺地下度几分钟，系真系冻咗喺度，唔知道做乜嘢。成个人停咗机， 同埋嗰阵时第一次，即系第一日木一日木咁，我就行完西馆之后咧，咪去东莞嗰度，真系望下啲环境系点啊！因为其实东莞嗰啲好酸，帮我买咗啊。咁我就其实即系有个地理上咧，同个地即系我喺地图睇有个出入就系、是，因为我以为系东一二三四五六系会个馆都有个出口。但其實係統一咗係東二同東五，即係呢樣嘢當初係唔知啊，係去到先發覺。 我唔記得。 呢個係冇得你當初知嘅，因為正常嚟講係一至六個一個出口嘅。到佢要實行人流管制或者新兵拉低的時候，就會開始同你封。 因為其實佢東四啊、東六啊嗰啲位咧，佢係有啲工作人員咧喺度封你，唔俾你出入。 單向進出。 係啦，即係佢咁樣管制人流，即係變咗做我哋我紅嘅個戰，我紅嘅大戰略就係、是。第一日其实放弃少少唔紧要，摸清个场，摸清个会方想点搞，之后我哋再喺第三日一口气爆晒出嚟，咁变咗做我哋第一日其实变相系最辛苦，即系同埋讲翻头先咧，即系原地停咗几下，我排唔到帘幕噶啦，已经条队已经唔知飞咗去边啦，已经搵唔到最后尾啊嘛，咁我冇办法啦，我唯有走去抢其他，因为佢第一日其实系主要系排动画同埋竞技嗰边嘅，动画就系其他啦，即系例如小圆啊嗰类。咁我扫晒成个小园，一路行一路扫啦，扫完跟住就其实嗰下其实系真系抌心口，因为我嗰阵时先搵知点样搵最后尾啊嘛，因为我系见到系不是最后尾，跟住 哦咁呢啲即系点讲啊？事前传授系有限噶咯，你真系行过去，你就知咩事噶啦。 即系行 用口讲，你系冇办法，好难想象到。 好难意识， 主要系你事前想象唔到系点样。 意识唔到咩叫有个叫不是最后尾 what？ 嘥工嘅全地话起码声，我记得好似系咁样写。 最唔好意思，我之前都系讲过，我好似第一、第二次嘅 podcast 系睇过 嘅。话说 咧，因为好简单，佢中间有时分开一条路，开条路俾人行啊嘛，所以有啲人以为嗰龙尾排咗就麻烦。 因为理论。上队伍系唔可以横越嘅，即系你唔可以穿过人哋条队。理论上啦吓，有时都会见到有嘅。你偷鸡都有时会偷得到嘅。 啊，同埋排队，我系谂唔到，原来日本人排队系要举手。 唔系佢分，因为太多人啦。因为好简单，就系佢开有几十个同人咗一齐混埋一齐。佢如果你唔系点排出嚟话，喂，嗱，好简单，举个例子啊，你话比川预业嘅呢度，系咪新海嘛？就系呢条路。咁你跟住你大冲子跟红柴屋嘅就嗰条路，唔系如果捞埋一齐嘅话咧，你死啦！你而家排咗， 主要系 都去咗另一条龙 主要系讲紧移动嗰阵时系有机会 偷鸡啊， 有机会有人偷鸡。咁你如果见到无啦啦隔篱有条友仔无啦啦面前，明明唔喺你隔篱，但你举手你就会好异相噶嘛。 系啊， 即系本来好容易见得到。 我觉得纯粹系容易搞错啫，因为真系排错龙舟。 同埋移动的时候，再一个印象就移动嘅时候你行緊嗰陣啦，你成條隊移動嗰陣時咧，你有機會行到佢隔離。 係啊， 如果你係兩條隊拍埋，你啱啱可以交界位嗰啲啊。 插錯龍咧，你就大鑊啦！你去咗邊度啊？係 啊， 即係變，即係嗰下係因為其實如果你見到有人橫斷入嚟嗰下，應該都係最後尾。你應該你隔離嗰陣你應該見到嘅，因為佢會攞住塊最後尾嘅牌噶嘛。即係你應該見到嗰條友突然間有個唔識嘅人行過嚟，所以全部舉曬手。我覺得佢依樣做得好好嘅。 呢個係Copycat 嘅一個。算係佢文化啦，因為佢其實冇，因為佢又唔係公式規定嘅，係純粹真係 發展咗咁多年，大家方便做嘢咯。 同埋你行嗰陣時，佢喺帶隊嗰個 staff 會喺度講，呢度係乜乜隊行過嚟咁樣。 拖啲 mask， 跟住我係 拖啲 mask， 跟住成班人向住行。 即係咁係等係，因為真係會非常之多嘅人會搞錯隊啊，其他嘢真係点讲啊？排完一阵之后，发现排错队，然后溜咗去嘅，我都见过唔少啦。 咁就系咯，即系同嗰边混乱咗，但系都其实都有少少好运嘅，我都买到我要嘅嘢，即系同嗰边，即系然后我嗰时收到风啊，喂，八月嗰边仲可以排，即系嗰下其实我就嗱呢个咧，我就可以第一样就咗啦。我就谂，喂，八月有小册子派、啊。佢就梗係可以買到佢嗰陣時啦，買到三點啦，跟住我就真係戇居居，真係去接近嗰個時候，我就學行過去，係買到嘅。但係後面我睇返 Twitter， 我買到之後唔夠一個字，佢完售。我係咁啱講到尾陣嘅，嗰下真係即係，因為其實本來我唔諗住去商業㗎，因為有朋友同我講要買兩個彩家抱枕，跟住話得我同你去，你唔好叫我第日同你排彩家。 其实呢八月嗰啲真係排唔排到都其实真係冇乜所谓嘅、因为都出咗名八月 系 有通 返。我係讲緊嗰下我即係嗰下系其实点讲呀，即係我唔明点解嗰下我会咁介安子以为佢仲有埋。 我想问题，我喺 Skype 提你嗰个已经系事后嘅事啦。 係呀、啊、你已经事后提我㗎啦、okay。即係我嗰下又諗。 我睇到嗰一刻已经即刻提你㗎，但係我真係、我都觉得係我提唔切㗎啦已经系。 即係我又諗，即係呢有时即係可能我嘅諗法係啱，但係后咪每日讲返嘅，即係其实佢可能就係諗住我卖晒杂杂搞掂你再引人流过嚟。咁嗰时我咪拿嘢囉。嘥嘅时间係讲緊嘥半个钟以上，因为我又喺东莞行过嚟㗎嘛。行完上嚟买冇嘢买，跟住哇我嘥半个钟时间我唔去行下楼下。即系我行，即系你东莞行去西一， 会将你原先嘅计划彻底打乱咯。 系啊，我去食 本身都已经唔系好，即系你嘅计划系唔可能实行到，唔、 啊、 可能完整咁实行到。 即系我行落去西一二唔好，我做乜要行西三四啊？特登走上嚟贪好玩咩？ 就系讲紧啊，我讲翻啦，因为系净系 Skype 提咗啫，就系、如果一个摊系有晏昼三四点或者你嘅，总之有个某个时间会免费派发嘢啦，因为呢度动作一定会引嚟人龙嘅。咁通常嘅情况下呢都係对方係预咗呢个时候已经完售。所以佢先会空得出个摊出嚟去派嘢㗎嘛。咁我理论就咁简单㗎啫。咁所以佢你可以想象就係个官方会想预定呢个时间之前嘅约干时间就会完售㗎啦。所以你见佢两点派嘢嘅，咁你最好一点前就已经买咗嘢啦。如果唔系你两点零去到嘅，你就会见咗条。你就会见到条队员，你仲戆居居咗去排嘅话，就恭喜啦！你攞一件，你攞一件赠品啦，你，但系你买唔到你要买嘅。 即系变咗做个计划咧，真系唔好话追唔追上预期，而系有啲嘢唔可以预得太敏咯。即系变咗你唔熟手，第一次你预衰个时间咧，就即系可能你只系遗憾咗一年两年，但系依下真系个经验真系好深重咯。 因为点解我咁因为经验两重，因为我以前都撞过一次。不过一个情况就是讲紧系佢将大半个摊绝大部分空位攞咗嚟俾人排，剩翻好少数一条单一个单人行嘅个位攞嚟卖，佢净卖剩嗰少少嘢，即系我系见过咁嘅状况啊，所以我可以推断，其实大部分都咁样预期，佢系派，如果系摊上派嘢的话咧，佢系会预期佢已经卖完嘅，咁嗰度我啱啱讲剩翻咗少少，纯粹系意外冇卖完嘅嘢嚟嘅啫。是咁样嘅情况，所以就你见佢如果有派发赠品嘅话，就要小定少少咯。 系啊，即系当然运气还运气，即系但系都系以下，即系唔明自己会点解咁傻咯，即系咁傻咁天真，点会觉得咦人哋仲会有？即系 喂，嗰阵时系我隔篱个 friend 收到风话八月好似唔使排，所以你先过去啫，系 啊，但系嗰下 唔使排都要行噶嘛。 系啊，即系，但系嗰阵时你要知道我系知道要行，但我系走咗去买咗彩家先。呢样嘢其实唔 Q 关我事噶，我可以唔买噶。我买彩家做乜啫？即系我帮人买啫嘛。跟住，即系其实头先我咪讲咯，我系贯彻个原则就系我一定买我自己嘢先，我唔会理你。但系我调翻转依下就系天真咗。 即系顺路嘛，喺隔篱啫。 咁啦，咁理论上啦，咁之前咧，我其实我有拜托在座嘅人去帮我买嘢，即系周围咧，我系咁样好简单嘅判断。我买嘅 Melon 嘅画集，我贪佢有个会场特点，即系我基本上系当日我先知道，合格咧，原来有会场特点，因为我谂住画集呢啲嘢，后时候慢慢买啦吓。即系但系后屘发现佢有会场特点，我睇咗。但系我判断好简单嘅啫 ，Melon Books 系会排队嘅，但系排队嘅讲紧系嗰啲挂轴啊，嗰啲大 poster 啊、毛巾啊，嗰啲大件嘢先会排队嘅，嗰扎一完售或者系卖晒之类啦吓，咁啲条队会即刻散嘅，所以我交低个指令就系、是，你见到有队走开，唔好理佢，你下一次再行过去。即刻买到嘢嗰阵时，你先可以买，因为嗰阵时代表住扎会引嚟排队嘅限定品已经完售咗啦，系咁。即系其实 lift 都系同一情况，当然啦，你买嘅嘢入边有扎限定品咧，就唔好意思，你冇得走噶啦。但系如果你纯粹系买画集的话，因为我 lift 嘅画集我都买过嘅，都系咁嘅情况。朝头早我实同你冲嚟，拜拜，我望住条腿，哦， 系 即系有啲 UCC 嘅感觉，跟住 我就俾人 UCC 嘅。哦，咁你要买嘅嘢就系嗰扎限定品就冇得讲噶啦。 嗱，咁大致第一日差唔多啦，第一日就好，咁我哋唞一唞先，跟住就第二日、第三日